流行的上半时段就到这里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，广告过后古月和你继续分享，让我们一会儿见。 真爱没那么迂回，若言

行。 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